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。本期新闻由吴进浩、贾月播音，房小鹏编辑，向阳制作完成。 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。 要违章了，我不知道。